留神！ 哎，别动，别动！吓坏了小孩，刘大老婆那一毛钱都不给我了。 才给一毛钱！ 女王，你作业呢？ 啥？交作业？ 快说嘞，你作业呢？ 我拿啥交嘞？我咋交啊？哎，那李村长啊，不，李老师，哎，李老师去当村长以后，天天在家伺候他那老婆，哎，多少天了也没来过一次。哼，那王老师还病得下不了炕了。那梅老师教咱们，还教啥作业嘞？ 就是，哎，同学们啊，这段时间呢，你们就自己学习吧，啊，自己学习吧。 作业不会做，咋教？ 咋教？你说，你说。 我张学， 下车。 别，我的作业。 哎，让我看。哎，小哥，你干啥？啊，哎，小哥，二乘三等于几啊？ 八呀。 二乘，哎，是六。嗯， 你骗子。是吧？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一三得三，二三得 二三得几？ 得八。 二三得六，三三得九，一四三四，二四三八，三四一八，四四一八，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一五四五二十。 看到我姐了吗？哎，姐，你能上学了？你瞎说啥呀？咱哪有钱上学呀？姐，是真的，你的绿片片来了。 这绿片片可是希望工程给山区孩子们带来的希望，也是连接爱与被爱的一座桥梁。 是村长给的。 我爹给的。 那村长咋说？村长说：“别急，这绿片片给你要了一年多才要的，不容易，让你好好学习。还说是城里的一个叔叔给的钱。小林，你帮我念念行吗？真的是给我的吗？

娥姐在家呢，是娥姐让娥来的，娥说了娥不来，娥知道那绿片片不是给娥的，是娥姐硬让着娥来的。 什么绿片片呀？老师，就是希望工程资助卡。 老师，我这就去叫娥姐。 回来。 老师，能让娥在这儿看看吗？ 当然能了，来，进来吧。 老师，我去叫娥姐，我真的去叫娥姐。 你听我说，你回去告诉你姐，你就说肖老师同意你们两个一块来上课啊。你放心吧，学杂费的事儿，肖老师替你想办法啊。 那我这就去回去叫娥姐。 去吧。 老师，是真的， 是真的。 哎， 姐， 老师，那娥咋办呢？ 哎，你怎么把孩子给带到课堂上来了？ 哪儿有 孩子？ 哎，老师，那是他儿子。 这位同学，你多大了？ 我十七。 十七你就？ 老师，我的娃乖着嘞，他不哭。 可是你带着孩子，我们怎么上课呀？老师，要不你先让傻哥把娃送回去，再让他来上课，行吗？ 行吗？ 老师，傻哥可想上学了。 是的， 可想了。那当然好了，可是这孩子他有…… 哎，傻哥，你要把娃送回去，你婆姨肯定不能让来上课了。 是的，我婆姨说了，走，来了新老师，正我上学来。 真的？ 傻哥，你婆姨肯定又骗你了。 哎，不怕，我帮他干活，那都使劲干活，我得帮他洗衣服，他就能答应了。 真的？ 啊，那老师，我把娃送回去，你就让娥来上课了啊。 那当然行了。傻哥，快去 了。哎，那说好了，老师，我娘就让娥上学来，我上了学还得教娥娃子来。 所以呀、你就赶快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吧。 哎、那马上就回来啊！ 快去嘞！ 我娘可就让我上学了啊！ 快去！这位同学，你又怎么了？ 我也上不成学了。 啥？ 为什么呀？ 老师，燕他爹要给燕子嫁给后山有钱的老汉嘞！ 啊，燕子嫁人嘞！ 哎， 嫁给那黑老汉，黑黑的。 死不赖！你瞎胡说！看我不扇你大嘴！ 别打了！都回到座位上去。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周艳艳。 周艳艳。哎，怎么了？ 疼。 怎么弄成这样的？ 老师，你没来我们学校以前，我们没有老师，燕子他家又没有钱，他爹就要让他嫁给后山有钱老汉，不让他上学嘞。 燕子，那你这伤是你爹打的了？ 不是的。老师，他就是为了赚学杂费，每天背十几趟砖呢，那一堆堆砖可重了，还要背老远老远，他的背才会这样。 一回就能挣三分二厘钱嘞，肖老师，只要我爹不逼我嫁人，我一边放羊一边背砖，我就能听你讲课嘞。 好孩子，那你娘呢？ 我没娘，从小和我爹在一起，我爹说我们家穷，嫁给后山老汉有钱，能吃好的，穿新衣裳，过好日子。可是 我怕嫁人不好，还不如和我的羊在一起嘞，他们可听话，可好玩了，能往草地上一躺。哎，

也暂时留了下来。 你爹咋说嘞？ 我爹压根就没理我。 啥？ 你是小莲他爷说的话。 那小莲他爷又咋说嘞？ 哎呀， 你说嘞。 行了， 你说呀。 行了，你牛娃。李老师他根本没说话。 啥？ 哎，得嘞，看起来他也挺犯难的。听小莲他爷说，这次肖老师走不是村里定的。啊、实在是肖老师实习气大了，他自己要走的。 小莲他爷和李老师都不是好人。 你说谁不是好人？ 我说你爹。 你爹才不是好人呢。 我没爹，没爹，我没爹，我没爹，我没爹， 我让你养的爹。 行了，小莲他爷爷不是说了吗，王老师的病就快好了，过两天就能给他上课来了。 过两天要是过两天， 就是了。 小莲他爷还好意思说嘞，他家小莲今天不是就得过门了吗？ 啥？ 燕子， 你说啥嘞？ 说啥嘞？ 怪不得小莲这两天愁眉苦脸的，原来小莲是要嫁人嘞。 那燕子嫁人，肖老师就管；那小莲嫁人，肖老师就不管了。 谁说不管嘞？昨天肖老师还去他家嘞，可他爹说啥也不答应，非说小莲不嫁。他哥就娶不上婆姨，小莲他爹昨天还呜呜的哭嘞。 他哭什么了？ 哎，他过来，迎亲的队伍进村了，怎么样过起来？哎，他要嫁哪儿去啊？ 不知道。 他要嫁多远？ 不知道。哎，那他还能回来了吗？ 不知道。 哎。咱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要不再也见不着他了。 走。也不知道这李老师能不能把山妞给接下来。 牛大，肖老师的实习期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回学校报到，等待分配了。肖老师，对不起你们这些山里苦求学习的孩子们。牛大，你知道吗？现在同学们学习可用功了，而且进步也很大，他们都很想你，肖老师也很想你。牛大，肖老师今天就要走了，我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你们这个小山村。不过牛大，肖老师向您保证，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回来的。我的心紧紧和你们在一起。 山高高，墙小路的青呀，弥漫千 丈。